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1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0号腊八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对，大腊八节，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又是腊八粥，又是腊八蒜，今天这个孩子们肯定特高兴。 是的，我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今天肯定是都喝了粥啊，暖暖乎乎的，要准备听今天晚上的节目了。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古话说呢，这个腊八腊八就马上要过年了。 对 家里面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哈，现在疫情防控呢也是越来越紧迫了哈。 嗯， 大家一定要出门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防护， 踏踏实实的。 是的，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啊迎接全新的一年，同时呢还有冬奥会的到来。今天晚上呢大家喜欢的一切都还在这里，同时如果想和我们边听边聊的话，也欢迎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你的第一首歌很欢快哈， 嗯， 而且也是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支乐队 Maroon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何 How 怎么样。 对，这一周会如何呢？那我们就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开始吧。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支乐团哈， 够欢快。 对，来自告五人演唱的带我去找夜生活，怎么样？ 差点以为说带我去找夜间， 好像要给你发个微信哈，走带我去找夜生活。不过今天晚上外面其实还是有点凉的哈。 是，今天是真够冷的， 39天了嘛。 对， 希望你保暖心里更暖，来在音乐中带你去找夜生活。 虚设的时间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充满了不眠，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 行云流水， 行进感非常足的一首歌。 行进感非常足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演唱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哎，此刻呢，如果说在冬天的晚上，夜生活确实没有办法像其他季节那么丰富的话，听广播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同时呢，我们节目是在2022年陪伴大家的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钟。 而且还可以来我们的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在这里边聊天，听听音乐，然后聊聊天，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感觉在这里。 好吧，而且明天呢，1月11号哈，就是我们聊天室正式开启的1周年。我记得我们1年前到聊天室的时候，第一期的话题就是很高兴哈，就是认识你，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彼此。 嗯， 就是来了一个地毯式的调查，然后告诉大家到底几月份出生的人最喜欢在晚上和我们互动。那明天晚上呢，一年了，我们还是要再进行一次调查。 哎，这有点意思。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觉得我太累了，一般星期一总会有这种啊，昨天前天两天的时光里可能过得很满呐，有许多事情啊，就会导致周一真的是买卖稀，不愿意搭理我们。没关系，您都可以养精蓄锐，明天晚上希望您呼朋唤友啊，把家里的所有知道这档节目并且听这档节目的听友都带到我们的聊天室哈，我们来一个地毯式的调查。 好， 一晃一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去年哈，我们的第一次来到聊天室的时候进行的那个调查里，说哪个星啊最爱听我们的男左女右聊天室啊，最愿意跟我们互动。我记忆中第一名是双子。 哦，他们那么爱听广播呢？ 对，而且他们就很活泼嘛，这也比较符合他们生活里的那个状态，就是非常愿意表达和愿意和大家相处， 确实 不是那种那个自闭型的人。 确实，他们这个社交牛牛症，真的真的他们属于社交牛牛症。 哎，我觉得真的水瓶啊、双子啊、天平啊都不需要什么，就是不知道有什么话题啊，绝对就是我在，场子我来控啊。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tell me, tell me you were ready for the big one, for the big jump. I'd be your last love, everlasting you and me. That was what you told me. 的一首歌。 哎，对喽。 没想到他今天晚上出来有点早。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To your new lover 什么意思？这就不用说了，给您的新欢。 但是我觉得无论有多少新欢，但你最爱的还是 Adele， 对， 丽莎姐啊等等，你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吧？心头好。其实我也有同感，就是当你每天都听很多新歌啊，还有别人安利你的作品等等等等之后，但是如果你一天当中遇到了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当你遇到你的整体身体状态啊都呈下降趋势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是会去找你自己特别有安全感，能够真的能听进去的声音。就比如说你想听 Adele， 比如说我很想听孙燕姿，就一听到那个声音，你一下子觉得我的魂又回来了。就是还魂的音乐。 对， 在晚上说还魂不知道吓不吓到大家哈，但是确确实实我相信各位朋友在生活里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告诉你，哎，你听听这首歌吧，真的特别好听，哇天哪，可是你听完以后就觉得还好吧。 这个就像你不能老跟人说有一馆子特别特别好，特好吃，结果这个人被你说了一个礼拜跟你去吃了，这一周他都琢磨这馆子得多好吃，你们都说好吃，结果抱着这个兴趣呢却没有那么大的，他抱着越大的希望结果他就失望就越大了。 但人活着如果想找同类的话，就是要抱有信心，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懂你的可可爱，也懂你的旋律和你的那些所有不同的地方哈。如果今天晚上你和我一样就很想在孙燕姿的声音里好好的度过这个腊八的夜晚，比较幸福分享给你。 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会起伏，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是的路，有没有可能？ 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让自己不会比较幸福。就算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 虽然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这些傻问题啊，如果那时候会怎样，现在会不会比较幸福，如果那个时候我不这样这样会怎么样，其实做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但人有时候就是愿意跟自己较真儿啊，总是会想象着一段事情的过程和结局是不是能够被改写。 嗯， 我跟你讲，我亲爱的听友，除了学习这件事情哈，如果你当时用功了，你上学的时候真的专心了，哎，考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对吧？你在知识体系当中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基础。你现在说如果没有打好基础会很后悔，这个后悔我觉得对于你人生的接下来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是在感情这块你后悔啊，我当时如果乖一点，哎，我懂事一点，我听话一点，哎，我健身一下，我瘦一点，那我们俩是不是可以比较幸福，就走到今天了？ No， 还健身一下，瘦一下， 哎， 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有没有健身？ 不，有时候不是说对方嫌弃你就是不自律嘛， 啊， 对自己要求不高，什么身材管理不好啊，就找茬嘛， 这都有原因。 就是对你没感情的时候，你分分钟喘气儿都是错的， 嗯， 所以呢 是 做这样无谓的后来的遐想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男左女右在晚上陪伴大家，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起码的智慧哈，就是不要跟自己的过去在感情的世界中哈说太多的抱歉，没什么好抱歉的，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而且你即便是坐上时光机回到那会儿了，你也不见得会比那个时候过的或者是做的好很多了。 你以为这个你能改变这个后面的进程，改变了之前的发生就能改变后面进程，其实不是，好多那种就很有智慧的科幻片都给大家阐述了这个事情嘛，就是你本想产生悖论，后面不可能让你这样产生悖论，你之前你改变的怎样，后面还会给你复盘，还会给你就弄到你就是很不满意啊，你还不如别去前面折腾了。 是啊，总会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陪你到夜深。 是 这个有人呢，哎，肯定不是那个总找你茬的人啊，总是看到你的缺点揪着不放的人。婚姻这件事情也好，恋爱这件事情也好，其实多半都是彼此接受了对方的缺点。 对， 优点我们人人都容易喜欢，也容易接受，最难的就是一辈子都得跟他的缺点共处，渐渐的不管怎么吐槽，到最终都会发现日子还是要往前走。 对，来一首妹妹 Taylor Swif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差点做了， I almost do， 我差点就干了。 好的，我们第二时段来听听东城区的叶谦今天晚上独自为我们要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哎，小弹一首， 一会儿见喽。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养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Okay, three, two, one, it's down.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纳硕听雪落，瑞虎乘吉祥。即日起，翠微百货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新春特惠不停歇，百货类部分商品7到8折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迎春精彩福利，期待您到店莅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点31分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0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还在听这档老节目， 感谢大家了。 虽然节目老了，虽然时间长了，但是我们的回忆还有我们之间的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深厚了。 对， 你看过往的时光里根本就没有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啊。 是， 为了让第15年我们的记忆里多点什么，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新的不同的动作，比如说。 哎， 每周呢我们会有一位男左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双鱼男苏醒啊，每周都会做客直播间。上周呢是星期二，这周呢将会是星期四的晚上。 好，周四，正好我工作一周工作的最后一天。啊， 是，他可能会星期二，可能会星期四，不一定，但是我一定会在之前预告的。那大家呢就可以准备一下哈，不管你喜欢听什么歌曲，可能陆陆续续的他们都会为你翻唱。本周啊，就有点像电影预告哈。 是，本周我一个人独唱3天，或者是我一个人独唱2天啊，休息一天，然后周四等着人家迎接人家唱2首。 本周四曲目《我怀念的等》 等小乐队， 对，等啊，双鱼小乐队将为您带来《我怀念的等》。 不错。 那我先用一首歌为东城区的叶谦来暖个场。 好， 啊， 谢谢。 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而且过去的版本原版是女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两个男生共同带来的。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去年诞生的， 但是大家呢却在去年开始对郁可唯，对于他这首《路过人间》格外的偏爱。那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是焦麦琪和品冠版本的《路过人间》。 忏悔，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这首歌是2019年郁可唯发行的音乐专辑《路过人间》的同名主打歌。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它的这个创作者施仁成啊，也是大家以前喜欢 后来还记得吗？ 啊，后来， 对，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作词人，他所写的《路过人间》。 对， 暖场完毕， 谢谢 东城区的叶谦登场。 好，今天小唱一首啊，因为是周一嘛，周一都买门戏， 明天要大唱。 OK， 你明天我再想想。 You got wise going in. You got wise coming out of your skin. You got tears making tracks. I got tears. There's a scare of this fact running down corridorsThrough automatic doors, got to get to you, gotta see this through. I see hope is here in a plastic box. I see Christmas light reflecting your eyes. You got wise going inYou got wise coming out of your skin. There's a dry blood on your waist. You dry blood on my fingertips running down corridors through automatic doors. Gotta get to youGotta see this through. First night of your life, cold upon your own. Looking at you now, you will never know. I see you in your eyes, I see you in your eyes. You'll be I see you in your eyes, I see it in your eyes. You'll be alright. Running down corridors, through automatic doors.Gotta get to you, gotta see this through. I hate this here in the plastic box. I've seen Christmas lights reflecting your eye down corridor through automatic doors. Gotta get to you.Gotta see this through. First line of your life, caught up on your own. Looking up to you now, you will never know. 我跟你讲啊，这首歌真的不好唱，就是叶谦用他的整个演绎告诉我们，我们喜欢一首歌，听别人唱是一回事儿，自己真正演绎的时候会发现，不是所有的菜你都会炒。 对， 今天晚上我觉得你是很用力了啊， 是， 也非常用心，但是和曾经你达到95分水准的那些作品比起来，今天晚上我觉得还是有可提升空间的。 嗯，我再练练，这以后都是备选歌曲。 而且我们可以听一下原唱吗？ 可以，待会儿可以听一下原唱。 不好唱哈。 嗯。 而且在聊天室当中也有小伙伴非常鼓励你啊。 嗯。 因为实在不爱听的朋友早就把收音机关了，或者是调了。对，我觉得在晚上，如果你选择一个频道听一个节目，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千万不要勉强，真的。 嗯。 勉强带来的就是什么？浪费时间。 这个可以用在 用心来唱的歌一般都不会太差，我是觉得 只有爱你的人能从头听到尾，但凡一点不爱的啊，早就走了。 是， 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一开头一听是英文歌的，就都能走一批。 对，就特别不理解这个时段 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有人弹唱英文歌。 对呀、啊，他又不是歌手，他虽然不是歌手，但他曾经啊在酒吧驻唱过，而且也 是个乐手， 对，是一个乐手，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哈。我们期待本周接下来他会更好。 No, I've given him his empire. He delivers me my fear. The unicorns are riding high, powerful in coats of white. I turn to look and burn my eyes. I carry on, I carry all the way.Promise. As I stand swallowed by the light, flickering above the highway, I hold my head and know the streets are mine tonight. The vampires are growing tired. The coats of white all turn to red.Turn to look and burn our eyes. I carry on, I carry. The vampires are growing tired. The coats of white all turn to red. My heart burns with desire. I carry on. After Door 来自温妮莎·卡尔顿。 温妮莎·凯尔顿， 对、 啊、我刚刚在想哈，就是一千在聊天室中抛出了他今天晚上的照片啊、哦、在直播帖照片。 对， 之前呢没有弹吉他之前他是没有这个状态去抛照片的，这就很像是演出结束之后去拿到了盒饭，之前是 也就这盒饭， 一是没有那个心情来吃，二来怕吃完以后状态不好 啊。人家还真讲究这个，真正的演员啊，真正的这个要上台之前呢，他讲究的是空腹， 保持恶唱嘛、啊。 对对对，讲究空腹。 对，尤其我们今年应该说是牛年哈，我们就提倡大家晚饭，尤其年纪大的朋友呢，就要吃六分饱啊，不要吃太饱了。一来呢是容易胖，二来呢确实吃得多，代谢慢。你的整体身体状态运转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在运动没有跟得上的情况下呢，就要在饮食上有一个相应的调整。 尤其今天又喝这甜的腊八粥哈、啊，好多朋友又说哟坏喽，血糖又上来，整个这个又都上来了、 啊、我们聊天室都已经有血糖高的了吗、啊、 他就是这一顿呀、啊，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这个减肥的成功率又会下降一些。 嗯，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呢，我也会和大家谈一篇跟腊八粥有关的文章，同时呢一到腊八大家也会泡腊八蒜。 对， 叶谦每年也会泡的哈。 我觉得今年简直太快了过的，因为为什么呢， 似乎去年还没吃光。 我看着这个去年泡那罐蒜呀、啊、我说哎这是去年吗， 感觉就像是前几个月干的这个事儿吗？ 超级快， 吃都没吃完呢，这怎么又到腊八又要泡一坛，又要泡一坛子？ 我在聊天室里给大家剖去年1月11号男左女右聊天室刚开放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辉煌，就是当天晚上就飙到了70多万。 对， 第一场就70多万。 是， 你想我们现在点赞数才多少，明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冲一下啊，感受一下一年之后我们是衰败了， 衰败了 还是宝刀不老啊，还是好朋友都在。明天晚上我们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因为之前我也说了，希望大家还是以自己的休息啊、睡眠啊、更好的状态为主，不用夜夜来给我们点赞。但是你偶尔发来的小纸条也让我们暖了半天，比如说安安安 JH， 第一次听节目18岁，现在31了，熟悉的声音还是丽姐谦儿哥，找到老朋友的感觉真好。 渺小的人群撼动每个相同的灵魂，浮浮沉沉 都在。 令黄丽玲之前的一首老歌了，叫《光之海》。这首歌特别吸引我的是有一句歌词是深夜的电台， 是这首歌吸引我的是他的嗓子，他的唱腔基本上要贴近阿妹了， 对， 这感觉是很 也是属于歌姬啊， 是是， 唱腔超级高的， 厉害了， 干净啊，就是每一个音符某一种状态根本不需要努着， 对， 就是一泻千里的到达， 收放自如， 对，把这首歌也带给很久没来，就像刚刚那位朋友写了一张小纸条，我觉得在冬天是特别容易收到这种温暖的小纸条， 对， 就是你跟对方写一句一下惊讶到他的话，就比如我和燕仙在一起相识这么多年了，如果我啪给他发一个小纸条啊，上面写到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为一档老节目啊夜夜相伴、 这个 啊、他肯定会相当不适应啊、 这个容易误会我觉得 他是要给我涨工资了还是 没有说来真的，因为明年叶谦是他的本命年， 是 也就是在29天之后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是是， 今年1月31号啊，应该是21天之后哈、大家就要迎来除夕了，那过了这个牛年除夕啊、过了这个牛年之后就要迎来这个虎年除夕，就是叶谦的48岁的本命年 了，真是48岁了，这个好，我这个宝屏宝啊，什么这个吉祥物，包括这个韩立送给我的转转虎啊，这都送， 我刚想说 凑齐了， 对，我就想哎呀怎么办呢、我送给叶谦的一个就是手，应该是我特别喜欢送任何人的， 是 我从小到大就特别喜欢送别人钥匙扣， 哎，这个不错，做得真好，今年这个， 但是我后来又想啊，这点我得跟很多女性朋友说一声，因为啊其实钥匙扣它还是私密性很强的， 哦，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他会每天都拿着，就我当时想，后来我回家还跟我家人说，哎，我说他，哎呀，我和叶谦关系这么好，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哈。他家里人对我都是相当放心了。但是呢，对于其他的小伙伴在选择钥匙扣这个礼物的时候要慎重。 哦。 因为我当时是看到这个小老虎实在太好看了， 真是太好了。 对，而且它还有一点金子啊，就显得有档次。 你看看。 所以我就希望他真的可以明年转运嘛。 几份铂金给我。 对对对对。但是大家呢，要是送给明年本命年小伙伴的礼物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更慎重啊， 是 就是多选择一些不会让他家里的人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啊，这个这就是我们女生常常说那个绿茶， 不会，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会不会，放心，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 哎呀，这个节目的这一节的结束呢，我正好翻出来刚才我今天弹唱的那首歌了，来自运动员乐队的这首歌叫《Wise》。那 大家听听有多难唱， 送给大家，他们配器都比较丰满了，肯定会好听，大家好好享受一下、 好吧，听完它我们下个时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 I got tears that are scared of the facts, running down corridors through automatic doors. Got to get to you, got to see this through. I see hope is here.I've seen Christmas lights reflecting your eyes. eyes drop blood on your wrist. You'll drop blood on my fingertip, running down corridors with automatic doors. Got to get to you, got to see this through. First night of your life, curled up on your own, looking at me now, you would never know. 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0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 第三时段喽！ 天哪， 就是这么快，时间就是这么快，你想留都留不住。 嗯，那第三时段呢，也是我们的暖文章和冷笑话的时段，请您开始吧。 我开始哈，那您姐姐今天就得出场了。这个韩美啊，和我弟弟，就是他姐姐和我弟弟叶旭啊。在一起以后啊，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他就是本来就心宽体盘的，但是他在跟叶旭在一起以后，他就越来越盘，越来越胖啊，越来越胖，长了很多肉。哎，就在一起结婚以后长了很多肉。我这个有的时候啊，我跟他这么多年朋友了嘛，所以我私下我劝他，我说韩美啊，你这个咱们这么多年朋友，我直言不讳了啊，这个不行啊。啊，我弟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你别看他是个好孩子，但是他你那么年轻，比你年轻多少呢，啊，又血气方刚的那么帅一小伙，你再这样胖下去， 哎，说句不好听，你就不怕我弟他抛弃你吗？你姐说了，这你就不懂了。我不减肥，而且必须撕成一大横胖，就是为了让他抛不动我。 自信的女人， 对，且这个有绝招啊， 而且不会在男性的 束缚下， 对， 不会任由男性摆布啊， 休想 PUA 她， 对，跟抱都抱不动嘛，谁想还能怎么样呢？抛还想摆布她，还想抛弃她，不可能啊！叶旭就算身体再强壮啊，再皮划艇运动员，就你姐姐现在这个吨位，她是抛不动的啊！放心，这对婚姻是非常美满的，不会散的。 行行行啊，今天晚上算他是为女性朋友们啊争了一口气啊。22:07:35，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非常特别的一期暖文章，因为今天是腊八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腊八晚上 我和你分享的脑文章，题目今天腊八。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我们迎来腊月的第一个节日，中国传统的腊八节，俗称腊八。一年之末为腊，腊者皆也，意为新旧交替，辞旧迎新，又有腊者同列。古时人们用猎物祭祀先人，祈求丰收，寓意吉祥。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拉开了春节的序幕，在一碗碗甜糯的腊八粥里，年味儿也越来越浓郁。我国喝腊八粥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人们常常从前一晚便开始忙活，腊八一早大功告成，或合家食用，或馈赠邻里，暖粥相送之间是温情的连续传递。百合寓意和和美美，桂圆比喻团团圆圆，栗子象征大吉大利，核桃代表合家幸福，还有糯米、红豆、甜枣、花生等等。腊八粥丰富的食材里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北方，这一天是泡腊八蒜的好时候，蒜瓣去皮浸入老醋，封盖静待，除夕夜再度开坛之时，便可见证时间的魔法。蒜瓣如翡翠，醋融入蒜香，是饺子的绝佳搭配。在南方，有的人家会制作腊八豆腐，圆圆的豆腐块抹上一层盐水，中间挖一小洞，放入食盐，再待温和的阳光晒干多余的水分，盐分丝丝融入豆腐，是难忘的家乡的味道。寒冬腊月，数九时节，家人闲坐，灯火可期，喝一碗腊八粥，香喷喷，甜滋滋，热乎乎，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全都释怀，只剩唇齿间氤氲着的香甜。仍在外打拼的你，别忘了跟家人通一通视频电话，看看家中为过年做的准备，听听父母絮絮叨叨的话语，任暖意在周遭蔓延。无论你身在何处，总会有人惦你冷暖，念你苦乐，为你立黄昏，问你粥可温，这份牵挂就是我们一往无前的动力。今天是腊八，不知道你有没有喝一碗腊八粥，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家里打一通电话。男左女右，祝你腊八快乐，全家幸福平安。 2块1马铃薯1块7，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1、2、3、4、5、6、7，擦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1、2、3、4、5、6、7，擦出油烟米，炒一 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秤可以量得出来。来自阿牛的一首老歌了，在腊八节的晚上带来一篇不一样的暖文章，配搭了这样的一首老歌，希望带给你的是虽然外面很冷但心里是暖暖的感觉。 阿牛真是当时在歌坛另辟蹊径啊，辟得很棒， 他是很棒， 对，就是他都是柴米油盐卖货 烟火气， 哎，卖货郎卖菜郎的那种感觉啊，他都 唱出来， 这个主题都挺好玩， 不是帅哥们的生活，而是一个普通男子啊，他的对爱的小心思，在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浪花一朵朵呀， 对对对， 和哥们儿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等等等等。其实阿牛呢，本名叫陈庆祥， 小陈儿， 对，也是咱们的70后，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 是看着长得就乖乖的呢，那小小的乖乖的样子。 对，最近因为品冠哈、啊，他的儿子为他助力，翻唱了他的《门楣锁》，所以让更多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呢，又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来。 哎呀，父子兵啊， 马来西亚的歌手一直以来都非常会唱。 对，父子同上阵啊，真是上阵父子兵。 嗯，其实家家户户呢，熬腊八粥呢，都会有他们的一些配方。还有就是，我也很想问，因为我不太会做这个东西哈， 嗯、 就是家家户户是用，就是现在电饭锅来做吗？你们家是用电饭锅吗？ 现在是用电饭锅是 OK 的了。 然后昨天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咱们家今天呢用这个电饭锅来做腊八粥，然后我特别选了这个婴儿粥那个键 啊，你会 可是我发现 做的太稀了， 对， 我今天做太稀了， 我今天po的那个腊八粥 太 对太烂糊了， 对，不行的， 因为我是一定要让我家人体会一下这个预约，你发现他们老年人特别不喜欢用预约功能 啊、 我说你晚上这个米他们一定要早早的起来，我说妈真的不用， 你说泡他一边泡着一边就预约了多好啊， 对啊， 对、嗯、 对，你现在比如说到明天早晨倒计时，比如你希望他4点钟开始熬、 哎、对 对，你就把时间设定为10个小时以后， 对，之前 很简单， 之前豆子米也泡的泡软了也挺好，而且但是婴儿这个你就 婴儿粥确实有点 就失策了、 是 因为这个豆子 太软嫩了， 豆子也会化掉在这个婴儿的状态下， 对，它会有熬粥一项还有婴儿粥、所以这个腊八粥它的妙处在于我们平常生活里真的虽然家家户户也会喝粥，但不会喝这么丰富的一锅粥， 对啊，你想这个你要数全了吧谁都不服谁，说有的说你别说什么枣啊莲子就是一锅腊八粥，我们还得有桂圆啦，有什么这个各种啊，这个 南方还有南方的一些配方， 对，各种说出来的这个果子你都想不到的都往里面搁。 谢谢大家对我刚才的不同版本的今天特别版本暖文章的喜欢，那如果说各位觉得偶尔变化一下也觉得有新鲜感的话，其实以前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小尝试，后来大家都觉得我还是要那个电乐，还是那电乐好听， 对， 慢慢的你们会发现我们节目的片花也没有变，然后暖文章也没有变， 嗯， 其实怎么说呢，对于念旧的人来说他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是有迹可循可以找到，但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说他听着听着就会感觉为什么我不会 从一档节目里体会到一些心意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哈。 对，所以说到怀旧，说到自己的这个由衷的想往前，想往原来看一下的话，我就送这首歌给大家。 要不呢？要不呢？ 不然呢？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amor que me brindaba El calor y la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brá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Sin tu amor no viviré 睡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家一派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 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 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哎呦， 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管他上山下海， 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关于这首来自刘德华和易烊千玺重新翻唱的《笨小孩》，我在评论当中看到最为精彩的一条评论是：“我爸的偶像和我的偶像联动了。 ”是这个 很精辟哈。 对，这个之前当年那个刘德华、阿牛他们那一版呀，是 不是阿牛？ 是 柯受良、吴宗宪。 对对，傻傻呆呆的哈，那种感觉。今年再听这首歌，重新编曲配器以后，感觉真的是时代不同啊！这笨小孩他也笨不到哪儿去了，感觉是真的是已经是高智商的小孩子们了，都是。 其实真的是在讲述着一个60年代和90年代两个笨小孩的故事了哈。这是在2002年的初啊、由刘德华联手易烊千玺为千玺主演的电影《奇迹》带来的宣传曲，叫《还是笨小孩》。 啊，还是笨小孩。 对，和1998年的《笨小孩》不一样了啊，是还是笨小孩。你想想， 是真笨不到哪儿去，真的是现在的孩子们，这个智商多高啊，对吧？都是非常平均的，他们那个这个接受教育发展都是。德智体真的这次真是这个年代真是德智体育全都是全面发展了。 这两年其实由于疫情的影响，可能很多演出啊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发现在歌坛有一种，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好，就是大面积的把过去的很多东西又重新进行了一个编曲啊，或者是演唱者的重新组合，各种这样的节目啊演出啊越来越多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过往经典的回归，这也是好事儿啊，让那个年轻的朋友知道你爸爸曾经爱过的东西。 你爸爸呀，干什么？ 笨小孩其实哪个时代都会有，他可以变得聪明，但是他想用这种朴实的 很 这个踏实的东西去一点一点的靠近自己的目标。 你爸爸就是唱这首歌追的你妈妈。妈妈就喜欢你爸爸这么质朴。 虽然笨小孩，但是并不妨碍他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好，这个时段的尾声啊，又到了你的偶像现场的时间， 麦杰送给大家这个阶段的尾声，然后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我是刘慧，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冬天来了，疫情反复，加强针您打了吗？ 为什么要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因为疫苗接种后，免疫保护会随时间逐渐减弱，为使机体维持牢固的免疫力，需要根据不同疫苗的免疫特性适时地进行再次接种，称为加强免疫。多项临床试验和研究结果均显示，在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6个月后，部分受众者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出现下降，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增加，因而需要打加强针进行加强免疫。 接种加强针，筑牢防御墙。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还在他的进程中。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周一。这首歌刚才最后一时段没有刚才第三时段最后时段没有听完，我们重新再听一遍，来自麦杰的 Loving You。 是的，把未完的歌听完，把未完的话也说完。就在今天，在腊八节的晚上，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互动的话，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是韩丽，继续陪你听歌。 Thinking of you till the stars are no more. If it's cloudy, you're blue. I'll stay here with you. We'll make a wish and then we'll kiss. I love forever. restaurant, I'll stay home in bed. Loving you, 来自 Michael Jackson. Loving you, 爱着你，爱着你们。 真的不管多过去多久了哈，你当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还会惊呼，这也是一个天生的啊，就一定会成为金字塔塔尖儿，在唱歌这块一定是拔得头筹的人。 对，真是不得了， 感觉太好了。 对， 听着歌呢，也要和你说一下哈，真的是进入了三九天了，天气也越来越凉了。今天呢，我们的最低温度在北京已经降到了零下八度了。明天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最高温度也仅仅是零度了。 嗯， 一旦就是北京到零度，最高温度没有超过零度以上的时候，就格外的冷。 三九四九嘛。 对，明天的最低温度呢，依然是零下八度，请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啊，穿好自己的相应的调整。今天我是穿秋裤了。 哎，像你姐姐那样的，她不用穿秋裤，她就这顿吃的再好点就行了。对，吃的卡路里再高一些，哎， 增加我的卡路里，小嘴巴动起来，嘎嘎嘎嘎嘎， 这就是你姐姐的操啊！ 我今天加精是给很多在聊天室里啊写字超过22个以上的听友，就是在晚上还能跟一个电台互动的时候，很用心的写下自己心里话。我发现我今天晚上加精的听友，基本上全部都是女听友 啊，还是你们厉害一些，53%吧。 你就说我在女听友心目中的这个位置啊， 这53%都是你那边，47%的这边是在我这儿呢。 我觉得你那边应该是已经走低了啊，不只是47%了啊， 又走掉两个。 此心安处，他有时候听不了直播，会听回放。是的，您听回放的话，也会为我们南宗女友的 KPI 做贡献。他说我今天听节目的回放了，听到了你播周深的那一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尤其是视频里平凡人的平凡事儿，真的很感动，毫不迟疑的就转发了朋友圈，分享给更多人，希望大家更懂得热爱生活，珍惜眼前。 嗯， 对，我们其实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家忙碌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听那么多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来帮你先筛选一下，尽量的把好的东西提供给你。 那当然， 真的这个话很朴实，靠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以前我们老说，哎，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者说什么是幸福生活。 对，这是顺理成章的这么说。 嗯， 好好生活。 而且这首歌它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把抖音当中所有网友朋友的留言，用他们的留言一句一句的串成了一首歌。 嗯， 甚至每个人那个留言的出处都在那个 MV 当中显现出来了。就比如说叶谦啊，你写的哪句话曾经留过一言，就包括这句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都是来自于我们普通的人。 对， 大家一起写了一首歌， 质朴的写一首歌也挺有意思哈。 嗯，尤其是这几年哈，我们愈发的感觉到好好生活的意义所在。还有就是过往时间里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对自己怀疑啊，产生很多不确定的时间，但是如今呢，真的人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的周遭给了你更多新的启示的时候，你才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叫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 都在我身边，陪我度过 许多个瞬间，有过快乐，也偶尔伤感，却从没让我感觉到孤单。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此简单，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不再平凡，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不管时间有没有终点，也不管永远会不会改变。虽然生命总会有终点，却从不后悔选择的明天。一起走过那些曾经艰难的旅程，永远记得为我创造的无限可能。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此简单，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不再平凡，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当你说一切无所谓了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这个是来自艾丽森·克劳斯来翻唱的这一版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是 听现场版呢，也有一种自己身临其境哈。 对， 哎呀，已经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演唱会了，但是演唱会现场你真的可以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歌手，就你是通过唱片知道他的，但是如果你听了他的演唱会之后，你就会更加坚定的确定自己的眼光为什么那么好。 对，是， 是吧？ 我是觉得每次我挑唱片呀，这个店主或者是这个店员，他们都很友善的，很好的，他们会让我听一下的，他们都怕我买错了自己不想要的。我还真听，听得真好 啊。其实真的挺怀念曾经逛音像店啊、买 CD 买卡座卡带的时候，但那样的日子已经真的久远到都想不起来，可能就大学的时候干过，后来就基本上都可以下载了。 是是是， 好吧，时间到了22:46了，我们来看一下聊天室。这个聊天室呢，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同时各位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在听听 FM 也能找到男左女右过往的节目。 嗯， 这个真的是很方便的一点哈，你听回放也好，或者是为我们节目加油也好，都可以在这里把你曾经的啊攒在心里的没有办法释放的东西啊，都可以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的，怎么说呢，用心的告诉我们啊。尤其明天晚上，明天晚上1月11号，就当初我们这个聊天室建立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韩丽，你希望哪一天开通呢？我说那我们找一个好记的日子吧。 嗯， 那就1月11号。 对，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1月11号。你像7月16号、1月11号都挺好记的，对吧？ 是。 那明天晚上呢，就希望从来都没有来过聊天室的民间高手们啊，一直都很沉寂的你，也能够参与我们一年一度的地毯式调查，让我们知道究竟几月份出生的朋友特别爱听男左女右。去年的调查表明，双子男双子女非常喜欢聊天啊，已经在我们的榜上有名了。那你呢？ 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 想天。 蹉跎岁月。 可为路过人间，就是今天晚上我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至于叶谦带来哪一首歌，马上就要揭晓。 真不错。 是的，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结束了，本周的第一个晚上就这样结束了。不过没有关系，要特别预告一下，明天晚上1月11号是我们开通男左女右聊天室的一周年的纪念夜，所以地毯式的调查您不容错过。还有呢，本周四我们也将迎来双鱼男苏醒的第二次登场，他这一次呢将会在现场演唱我怀念的 是 怎样怎样。叶谦呢也在很用力的去练习这首歌， 我就 他每一次唱的时候 没多大力了。 话说这首歌其实是我在 KTV 当中经常和我嫂子两个人一块唱的，因为一个人 唱 在那个高音部是根本换不过来气儿的。那明天晚上啊，不，周四的晚上，如果也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定要来。 这周四你可以跟苏醒一起唱了。 不行，因为我本身听友就没那么多。我不说 这叫什么话，想的太多，顾虑太大了，你这个。 对，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虽然年纪大了哈，但是对于有一些东西还是蛮在意的。 不可触及的就是不可触及， 还是应该把它延续下去。自己不擅长的还是要保留下哈。 好吧好吧， 直到我退休的最后一年才真正的放飞自我。 OK， 来吧。 Massive Attack 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来自 Massive Attac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灵魂唱的是什么。 对， What 真叫这个名字、啊、 对， What your soul sings。 睡个好觉，把今天所有不愉快的都忘掉，明天好好的生活。晚上9点我们继续男左女右，稍后是午夜情歌，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冰墩墩的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的头盔，头盔面镜周围装饰着五彩斑斓的光环，灵感呢是来自于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冰墩墩设计团队代表、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曹雪， 通过它的能量环，可能一发光，它转一圈，这个冒出一点滋铃这种声音的时候，它瞬间，它可能手上、脚上的冰刀也出现了，滑板也出现了，包括它突然这个能量环变成一个护目镜了。因为我们想上善若水呀，它看似是个无形的东西，但是它恰恰无形的东西可以变成任何一种形态。这是我们给这个冰墩墩的一个创意吧，一个想法。 动态与融合的创作成为了时下潮流。音乐中如果恰好将中英文两种语境结合，再加上传统的三弦、笛子等元素，用中国的方式唱出属于中国少年的歌曲。请听华彩少年演唱 Everything Will Be My Way。 无穷动力是我 Everything。相信自我，不要一再犹豫，就是埋头直接去做了，说太多不如动作，未来的事才能去掌握，太多的梦想和希望，不管前方有多么艰难，世界也看见奇迹，紧握双手，我一定也可以。Everything will be my way。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